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开始了，大家都在哪里看？当然是北京移动宽带电视魔百合，冠军品质 4K 超清画质，赛事直播夺金瞬间，先睹为快。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以上为广告时间。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燃在东京特别节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今天晚上2个小时的节目是由孟群和小丽来陪伴大家。我是小丽。 您好，我是孟群。 这两天天气的变化比较大哈，再次提醒您，您很快就要下班了。那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天气情况呢，是受到高空槽以及台风烟花减弱的热带低气压外围云系的影响。那今天白天和明天呢都会有明显的降雨，北风会慢慢的加大哈。降雨的主要时段是在今天的傍晚到夜间，会呈现东多西少的格局。如果您家住在东门的话，一定注意哈。过程雨量可以达到大雨级别，东部呢会达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量级，所以请大家尽量的减少外出。外出呢要注意做好防雨的措施。近来雨水充足，请大家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那阴到明天下午呢，这个天气就会慢慢的好转起来。但是今天下午呢，阴有中到大雨，一直到晚上呢，都会有一些这个降雨的影响啊。也请开车的朋友避开像下凹市立交桥等这些积水的隐患点，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另外提示您呢，今天下午召开了咱北京市第227场新冠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北京市疾控中心的副主任庞星火介绍，7月28号0点到7月29号12点，新增2例境外疫情关联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都是湖南张家界的返京人员。目前呢，江苏南京等地呢出现了局部聚集性疫情，本市呢也出现了本地确诊病例。再次提示大家，常态化疫情防控一刻也不能放松，非必要不出境、不聚集，持续做好个人防护，科学佩戴口罩，并保持勤洗手、常通风、少聚集、一米线等良好的卫生习惯。 嗯，好，那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还要围绕着您非常关注的中国女排和俄罗斯女排的比赛，和大家一边介绍赛况，跟您一起聊天，一起关注。同时呢，我们也来介绍今天到目前为止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这一个比赛日的成绩。那上午泳池当中产生了2块金牌啊，我们的女将非常的不错。一会儿在节目当中还会和大家一起来回顾女子4x200米接力冠军的诞生，以及咱们女子200米蝶泳张雨霏夺金的当时的令人激动的时刻。 另外呢，陈梦素胜进入到女单的决赛，孙颖莎会师，孙颖莎也是战胜了伊藤美诚。那么这位金牌呢，咱们妥妥的，这是乒乓球赛场的女子单打为中国代表团又有一块金牌、一块银牌保证入账。另外呢，在男子乒乓球单打的赛场当中呢，今天下午进行2场半决赛，樊振东是4-3战胜了林昀儒，首次进入到男单的这个决赛的赛场当中。那么另外一场比赛呢，马龙对阿恰洛夫的比赛呢，目前也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 已经 结束了， 刚刚结束7局苦战呢。 最终呢，马龙也是在相对比较慢热的情况下失误挺多的，最终还是战胜了奥恰洛夫。这样呢，我们就是提前锁定了男单的冠亚军。最终呢是4-3的比分，最后一局11-9，真是太惊险了。 对，今天的一天的这个观看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正常的状态啊。张雨霏呢还是有着超强的实力，所以能够在女子的这个接力，包括她个人的蝶泳的这个项目当中能够拿到金牌。那么其他的项目，包括乒乓球，包括目前正在进行的排球的话，那玩的就是心跳啊。 嗯， 哎，面对对手的实力呢，确实也够强大。那么正在进行的女排的小组赛，咱们这是第三场 B 小组当中面对的俄罗斯奥委会代表队。中国女排是第一局17-25先输一局，之后第二局25-23这样接近的比分扳回一局，第三局现在是25-20又拿下了对手，之后第四局看看怎么样吧。 嗯， 我心脏实在受不了了， 赶紧该吃药的吃药啊，该实在是受不了的把电视关了，听我们俩嘚吧，其实也挺吓人的，一惊一乍的。 小丽的声音呢具有治愈的功能，我的声音呢有的时候可能 也有可能 有些紧张和低沉 致残的功能。好，我们也会随着比赛的进程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个关键球啊。那正好呢，马龙的比赛刚刚结束，我们给大家说说这个最终的比赛过程哈。马龙和德国选手奥恰洛夫进行的这场半决赛真的是七局考验哈。首局比赛马龙相对慢热，奥恰洛夫呢反手大角度回球也是造成了很多的困难，最终呢马龙是在相持当中稳住阵脚，继而前三板牵制奥恰洛夫，那最终是13-11拿下了首局。第二局比赛呢，对手还是加强了持中的能力哈，大比分呢是2-0，马龙这一局是11-8赢的。第三局奥恰洛夫11-9扳回一局，第四局打得特别焦灼，8-0之后奥恰洛夫非常巧妙的摆短，导致我们马龙正手小三角失误了。随后呢，奥恰洛夫有一个反手搏杀10-8拿到局点，然后龙队失误了，所以这一局第四局奥恰洛夫也是11-9把比分给扳成2-2。打到第五局的时候7-0之后，奥恰洛夫面对这个机会打丢了一个球，所以龙队呢这一局是11-7拿下了关键一局。然后第六局奥恰洛夫上来就主动进攻，打了迷5-0，哎呦太吓人了。虽然马龙试图改变发球打开局面，但是哈，因为确实落后的有点多哈，11-5，那这样奥恰洛夫又扳回一局3-3。决胜局奥恰洛夫放手一拼，但是马龙在前三板经验上还是更胜一筹，5-3领先，然后是8-4又领先一点，然后11-9才非常非常惊险的拿下了这场比赛。那么顺利晋级之后呢，和队友樊振东会师，咱们就提前拿到了男单的冠亚军。那之前我们也说到了，女单的冠亚军也归咱们陈梦和孙颖莎。女单的金牌争夺战是今天晚上的8点钟。 嗯， 哎呀，太惊险了，太惊险了。 所以说，在乒乓球队这个项目当中的话，咱们确实可以是被称为梦之队啊。在男单、女单啊这样的一个绝对优势的项目当中的话呢，保住了咱们的金牌和银牌。但是同时，其实，在半决赛面对对手的时候，女子是呈现一面倒的这样一个局面，但是孙颖莎呢是尊重自己的对手伊藤美诚，认为她也是冠军级别的对手。而在男子这方面呢，无论是对阵这个李云茹，在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还是来自于这个德国的奥恰洛夫，其实是无论是樊振东还是马龙，获胜的都不是非常的顺利啊。到了这样一个层面和级别的比赛的时候的话呢，咱们是有实力拿下对手，而且呢是最终战胜了对手，这是保证咱们在这样的一个大赛当中，咱们的选手来展示自己的绝对实力，但是赢得并不轻松。 嗯， 这说明咱们在比赛场上的专注力和在最后时刻关键的这种咬分的能力和反超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那么另外一场男单的半决赛，赛会的头号种子、现世界排位第一的樊振东啊，耗时1小时25分钟，是苦战7局，4-3险胜了赛会五号种子中国台北的林云茹。这七局的比分是6-11、11-9、14-12、13-15、11-9、9-11、11-8，其中的两局都是比分非常焦灼，只差2分，14-12、13-15。那么11-9、11-9，还有这个两局是包括第二局都是2分之差。那么第一次晋级到奥运会男单决赛，对于樊振东来说的话呢，也是一大进步。他明天将和队长马龙呢来争夺冠军，小兄弟跟老大哥，这有的一打啊，有的一看。 中国女排和俄罗斯女排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局分是2-1。现在我们中国女排暂时领先，打到第四局，现在6-5哈，小分也是暂时啊领先着俄罗斯队。刚才李盈莹上手就打一直线哈，咱们得一分，然后再一个回合的时候，他们这防守和小球的串联确实不如咱们，咱又哎领先了一分，哎这比赛太紧张了。我们一会儿也给大家介绍比分的情况，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你看他们主攻打过来球，咱就能接上，咱们又回过去的时候，哎。他们就没接上，这是朱婷打中的。朱婷加油，你这手，我看他手绑着绷带的吗？今天绑着的吗？老孟都傻了。 他给一个远镜头，其实我在看的时候呢，刚才在第二局在局间啊暂停的时候呢，我印象当中郎平郎指导在给队员进行战术布置的时候，特别提到要把球给张李盈莹，把球给张常宁，那意思要不要太多给朱婷传球。 我感觉李盈莹瘦了好多啊，最近这两天也是着急啊。 就这样比赛的话，朱婷呢本身她还是带着这个伤上场，因为她的这个手腕受伤的话没有彻底痊愈，带伤上场之后的话呢，既要对她进行保护，还要倚仗她这个进攻点。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让她进行这场比赛对对手的牵制，主要的攻击的这个方向和攻击点其实还在张常宁和李盈莹。 嗯，刚才李盈莹啊这边我们得了一分之后，现在是7-5，这一球要再拿下，哎果然拦网啊，咱们三人拦网成功，这样8-5可以进入到一个暂停哈。利用这个间歇，咱们说一下到目前为止的奥运奖牌榜。 奥运奖牌榜， 截止到目前，我们来看看奖牌榜的情况。中国体育代表团14金6银9铜，奖牌总数29，暂时排在第一位。美国代表团是13金，比咱少一块金牌，我们还有俩还没算里呢。14银， 提前预定。 10铜，他们奖牌总数比咱多啊，他们37，所以是排在第二。日本代表团呢，13金，也是只是比咱们少一块金牌。4银5铜，奖牌总数22，比咱也少7块总数哈，他们暂时是排在第三的位置。俄罗斯奥运代表队7金11银7铜，奖牌总数25，排在第四的位置。澳大利亚代表团7金2银10铜，奖牌总数19，排在第五。英国代表团5金6银6铜，奖牌总数17，暂时排在第六的位置。第七是韩国代表团4金2银5铜，奖牌总数11。第八，德国代表团3金3银5铜，奖牌总数11。第九是法国代表团3金3银3铜，奖牌总数9。第十是意大利代表团2金7银9铜，奖牌总数18。这是前十。那像荷兰啊、加拿大、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科索沃都手握2块金牌。 静观赛场内外，乐享东京风云，全景奥运会。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少儿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燃在东京特别节目，真是燃在东京了。这中国女排跟俄罗斯女排这比赛打得太火热了，9-7，第四局我们暂时还是领先2分。 嗯，那么今天我们互动话题呢，首先也是围绕着中国女排对着俄罗斯女排这场比赛。这个时候呢，可能很多朋友呢无法去观看比赛，但是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了解到这个比赛的这个进程啊，同时呢可以进行互动。另外一个话题呢，还是咱们在今个天马节目当中的常设话题，就是今天您要把那朵小红花送给谁？ 嗯， 今天我就特别纠结，就一朵小红花，但是今天可送的人太多了。 掰开揉碎了，每人送一花瓣儿。我看到了朱婷， 你说的那是向日葵。 朱婷右手还是缠着绷带哈，但是这个球扣中了，她也是，重心失去，坐在了地上。我们10-7，暂时哈在第四局还是有3分的领先优势。 其实第二局的时候呢，有一个界外球，当时朱婷也是挺身而出啊，于越把他救回来了。当时非常心疼，因为他这手腕没有好，所以说一些地板球的话，他是很难去完高质量完成的。 嗯， 我都不想说其他的事儿，我就想看女排的比赛了。但是还是要回顾今天我们中国代表团其他的表现，有两块金牌在上午产生，都是在泳池当中。游泳比赛的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国选手张雨霏2分03秒86获得冠军，这个成绩可以打破奥运纪录，这是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的第13块金牌。比赛中她是第四道出场哈，一直都领先，半程之后就排名第一，美国选手落后差不多1秒开外吧。那在赛后呢，张雨霏的妈妈哈也是接受了采访。 从这200米的苦逼到今天能够战胜自我拿到这块金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再次非常棒非常棒。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原来雨霏会游这个4乘200米自由泳接力，说到今天的最后一项4乘200米女子接力，特别也要上阵。 张雨霏的启蒙教练孔淼也谈到了东京新蝶后的成长故事哈，说大家都管她叫小老大啊，因为她是队里的核心成员，在同一批队员当中呢，她的说话方式成绩都是最好的，所以看起来像个大姐姐似的。孔教练也说啊，平时呢就会用张雨霏的故事来激励小队员，跟家长们也会讲我们这个张雨霏的成长历史哈，说张雨霏5岁学游泳，蝶泳就是我教的她，也是我给他定的，你就有蝶泳吧，这作为主项。那 太有眼光了。 对，他的蝶泳成绩从小就非常的好，包括出发呀和技术。今天早上我也是个外行啊，我还跟同事讨论呢，我说你看以前刘子歌他出水的时候脑袋都会嘚歪一下，有一个特别的动作， 歪的时候还加一嘚。 你看咱们家张雨霏就不是，特别正，那个脖颈的动作贼正啊， 梗着个脖子吗？不是， 直直的， 直直的。 出发技术和这个中间的转折的技术啊，触臂的技术都是非常的优秀。那进入到国家队之后呢，也是得到了进一步的指导和提升啊。最近这两年他的成绩提升的非常的快。 对，那今天这个成绩呢，2分03秒86呢，也是打破了奥运会的记录，但是还没能够打破自己的这个大师姐啊刘子歌创造的世界纪录2分01秒89。那么张雨霏的200米蝶泳夺冠呢，应该是意料之中啊，因为实力呢就应该这样。但是意料之外的就是她的成绩实在太好啊！这些年女子200米蝶泳呢，2分06秒5之内，应该都是被称为大神人物。张雨霏这次冲到了2分03秒多。张雨霏呢，已经跟上个年代的女子200米蝶泳的顶级人物刘子歌、焦刘洋还有这个施琦普看齐了。而当时呢，这批选手呢，基本都是靠着快速泳衣制造出色的成绩，而张雨霏呢，可是靠着标准泳衣冲到了2分03秒关口，就是其中完全是靠着自己的个人的实力，而没有任何的这个科学一些先进器材的辅助。那么视野放回到国内呢，张雨霏也是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夺冠的刘子歌、2012年呢伦敦奥运会夺冠的焦刘洋之后的一个完美传承，形成了中国游泳队呢在女子200米蝶泳4届奥运会拿下3个冠军的伟大成就。 当然我们女子200米蝶泳一直都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强项哈，咱们先后在奥运会当中有过3次夺金的经历，金牌数在游泳这个小项当中也是处于领先位置的。比如说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我们中国女子游泳的部分项目跻身世界前列的时候，就有过200米蝶泳的顶尖高手王晓红，她曾经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夺得过这个项目的银牌。那中国游泳女子200米蝶泳比较好的时间呢是2008年前后，当时刘子歌在决赛的时候呢也是拿到了我们这个项目的第一块奥运会的金牌，另外一位运动员焦刘洋当时是银牌啊，包揽了金银牌，所以这个项目的实力还是非常的强劲。他们当时也是继1992年奥运会杨文艺和庄泳分别获得女子50米自由泳的金银牌之后，咱们能够在一个项目当中可以包揽冠亚军。那这个项目在4年之后的伦敦，焦刘洋在女子200米蝶泳的决赛当中率先触臂，也为我们中国泳军实现了女子200米蝶奥运的2连冠。那今天哈，23岁的张雨霏又接过了两位前辈的旗帜，在这个项目当中给咱们拿到了宝贵的一个奥运会的金牌。所以说，女子200米蝶泳也成为现在数一数，游泳项目当中拿到奥运会冠军次数最多的一个小项，这也是我们中国女子200米蝶的一个新的篇章。 那么东京奥运会的决赛里边呢，张雨霏在200米这个蝶当中呢，表现出了这种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也展示了新一代中国游泳运动员的实力所在啊！而且呢，是被称为泳坛美女。你看看比赛的时候，我的同事就说：“你看她那皮肤。”我说：“我就关注的是她的泳姿。” 天天在水里泡着，那皮肤能不好吗？头发全是黄的呀！ 而且我们同事这个女同事关注的就是这个角度是不一样的。说你看这个女排的皮肤也非常好啊，现在都是高清电视啊，你看这毫无瑕疵。旁边男同事说了：“这个把镜头放大。”应该说呢，这位泳坛美女呢，也是为中国游泳闯出了一片新天地啊。这个就蝶泳皇后嘛。以张雨霏的年龄和才华，接下来的三年，这个巴黎奥运周期，她很可能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王朝。我们知道，2024年的话呢，四年之后是在法国的首都巴黎举行的下一届第33届夏季奥运会。 这比赛没玩多长时间哈，马上就会有接力。这姑娘没怎么歇，马上就去参加了女子4x200米自由泳的决赛。杨俊轩、汤慕涵、张雨霏和李冰洁，张雨霏是排在第三棒哈，帮助中国队7分40秒33获得冠军。这个成绩是破了世界纪录的，这可真不是说破奥运会纪录哈。第一棒是杨俊轩，他下去就是第一，然后到100米的时候还第一。最后是他领先啊，交接棒的1分54秒37。第二棒呢是汤慕涵，汤慕涵游的时候吧，澳大利亚的艾玛就追上来了。暂时咱们有过第二的时候，但是一咬牙一跺脚，一踹腿儿，最后50米，汤慕涵还是抢到了第一，追回来了，3分49秒37交接棒。第三棒该张雨霏了，张雨霏这棒吧也是在100米的时候，澳大利亚他的这旁边这个泳道的威尔逊超过他一会儿，最后50米的时候，张雨霏拼了，交接棒的时候又是领先，5分45秒03，重新夺回了领先的优势。那最后一棒李冰洁哈，李冰洁跟美国名将莱德基呀、啊，那莱德基太猛了，开始的时候有一点点领先的优势，一直就差那一点，看的人啊真是心脏病都犯了。最后我们还是保住了那一丝丝的优势，7分40秒33获得冠军。因为大家这个脚力成功嘛，其实不光是咱们破了世界纪录，包括美国的他们的成绩也是新的美洲纪录。 嗯， 跟咱们在一起的澳大利亚队，他们也是这一锅游出了澳大利亚的新的这个洲际的纪录。 嗯，都是高手之间的比拼。 对，所以说这次的成绩都特别好，多不容易啊。 所以说在这个泳池当中的话，说明在这几年当中啊，就是能够取得前三名的这些国家和这些游泳的运动员们，在科技含量啊，包括他们的个人的能力啊，以及天赋这方面，包括训练的内容，让水平提高的非常快。 嗯，赛后我们的4x200米自由泳接力队接受采访，个个都特兴奋。 主要还是感觉就一开始前面飞姐200别拿了，我们都特别特别开心，然后也是起到了一个就促进我们的作用嘛。然后后面半决赛顺哥发挥也非常好，小就排名第一进的嘛，然后就感觉就很有力量，就我们中国人也可以。 今天大家都表现得特别好，我也很有士气。然后首先淼淼第一棒游得太好了，我下去我都没有吃到浪，然后我后面的话我就觉得会越来越放松，起得很好。 其实接力我没有想到我们能拿到冠军，想的应该差不多第三名吧。然后我那棒入水的时候，其实跟旁边澳大利亚的差不多，前150我都是说哎算了算了，因为我觉得人家肯定比我快，我不是200字主项吗？就游到最后50，我也不知道哪，就那种中国力量你知道吗？从心底燃起来，就不服输，我一定要跟你拼了。其实200蝶游完，我都不知道后面200字该怎么游，担心自己会不会游不下来。 我看到大家前面都是表现得非常好，然后教练们也是把我放心的安排在最后一棒，所以我不能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然后看到旁边都是强敌，然后我也是想体现出自己就是不畏强敌迎难而上的那种精神吧。然后主要还是感谢队友， 个个敢为人先，谁都怕落下，怕赖自个儿没游好， 都不愿意承担责任嘛。 张雨霏今天上午特别棒哈，两块金牌到账，一是一个这个集体项目4x200米自由泳，还有一个自己啊也是在强项蝶泳200米当中拿了冠军。赛后交流扬啊，大家 刚才不是听到了我们的介绍吗？以前的蝶后也是为这个新的东京的蝶后送上了祝福，同时也是点评了今天她的表现。 Hello， 大家好，我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200米蝶泳的冠军焦刘洋。在刚刚我看了张雨霏200米蝶泳的决赛，我现在还很激动。对，首先先祝贺中国游泳队，祝贺张雨霏，祝贺崔导拿到了这枚来之不易的金牌，同时打破了奥运会的记录。今天张雨霏整个出场的这个状态，我觉得都是势在必得的这种感觉。表情或者是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都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这也证明了张雨霏时代即将开始，期待他下一届的同时能拿100、200米这样两项冠军。因为张雨霏在后面还会有50米自由泳还有接力的项目，希望他可以继续保持这样高竞技的状态，然后继续可以为中国游泳队取得金牌、取得奖牌，加油。 大家听到这是焦刘洋的声音啊， 是 焦刘洋来祝贺张雨霏啊。刚才提到了，就是从2008年的这个刘子歌到2012年伦敦奥运会，刚才听到的焦刘洋，再到这一届啊，就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这个蝶后张雨霏，咱们的这个项目当中的优势是有传承的。 京城恋歌说最后冲刺的时候我都流泪了，我流着泪看完的，太激动了。 九门八点一口中微博留言说呢，真不容易，尤其张雨霏刚比完拿了冠军，体力有点跟不上，说的就是之前个人的蝶泳嘛，然后又这个4200米的自由泳，体力跟不上的话居然没掉，厉害，恭喜姑娘们。那您会把小红花送给张雨霏吗？ 会。勇者无惧就说了，今儿小红花送给张雨霏和女子4x200米接力的姑娘，再送一朵给孙颖莎，哪有那么多花儿，就一朵 就一朵，所以特别纠结。哎，您还别说想送谁送谁，那就没有这么多小红花，就一朵，你就选吧，到底送给谁。 因为 我特逗，我看有一个朋友是这样，你看这个微博这个朋友倒没直接说送给谁，但他意思表达了， 说的 叫西西达尼，说我要送给新加坡的乒乓球选手于梦雨，要给他加油。 然后这个勇者无惧他为什么要给孙颖莎呢？就是因为打的伊藤是没有脾气的。我同意，我觉得要是送花的话，我也送给孙颖莎。 我要送，我送给于梦雨，后面还有铜牌战呢。 这是大伙儿送花的情况。 于梦雨加油，耶！ 美少女也是送给张雨霏哈啊！谢谢大家伙。哎呀，中国女排已经20-16了， 这是第四局。 哎呀，我要说现在说胜利在望，我又想起上回。 千万别随便说，现在给大家报一个比分，说说现场情况就可以了，不要做一个这个预测啊。现在前三局呢，咱们是2-1取得领先，到了第四局的时候呢，现在中国女排是20-17，刚才对方呢打了一个攻。进攻得分了，现在20-17，咱们还是领先对手3分。 呵，这双人篮网拦的把我们拦得死死的。 冷静冷静，刚才张常宁的扣球扣在对方篮网的手臂上啊，这个太正常了。 他扣完也乐了，不过他当时想，我估计他是想往里边扣，这样咱还能有接下来的可能哈。好，比赛还在进行当中，20-17，我们领先3分，还是有一些这个优势的哈。慢慢打，别着急哈。老兵新传说了，李盈莹今天打得好，怎么打怎么有。祝贺啊，恭喜，能迎来首胜。有点早，咱先搂着点，先别说。 搂着点，搂着点。而且呢，从这个姑娘们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第四局的这个表情，就可以看出来，其实刚开始还是有些紧张。第一局输了以后呢，也在努力的进行调整。到第二局的时候呢，拿下之后，到第三局这个状态就有所放松。而且呢，李盈莹在发球之后造成对方的直接这个失误，那么得分之后，中国女排的态势在往上涨，而且那段时间咬得非常紧的时候呢，这个姑娘们的那种怒吼啊，发自内不叫怒吼，就是那种每扣球成功发自内心的那种狂吼，让我真的是浑身发麻，当时感觉是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我真的替他们紧张。但是现在他们已经不吼了，你发现表情特别轻松。刚才张强宁扣球没有成功，他可以笑着对自己的队友，说明他们找到了放松的状态。 再找不着咱就完了， 必须得找回来了， 必须得找着了。20-18，我们现在领先2分哈。哎呀，被我说的现在又追上1分了，20-19了，太紧张了。哎呀，我们和大家一起看比赛的同时，关注比分的同时，也请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方式跟我们保持互动。广告来了，一会儿我们马上就回来和大家说女排。

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词汇来形容女排目前的这种状态。每打一个好球的时候呢，姑娘们都会发自肺腑的狂吼。 当然现在双方哈都是靠主攻手，这边也是俄罗斯队14号啊，不是什么16号，主攻手的这个位置哈，也是打的咱们拦网打手出界，他们也得一分哈。 对， 这是简单粗暴呀，23平。希望姑娘们把这口气儿倒过来哈。朱婷现在脸色也是比较的凝重。 嗯。那么中国女排呢？ 漂亮。这个球刚好就掉在了他们的中间。 其实看出来呢，在这种关键的时刻，就是在双方呢正在比分的交替上升的时候，在咬住的时候呢，中国女排现在的状态比较放松，有的时候呢知道如何去巧打。 嗯， 刚才的这个是非常非常典型的巧打。 所以说24-23，我们拿到了，其实是赛点哈。 对， 我们已经拿到了赛点。 拿到了这局的局点， 2-1啊，赛点了！ 哇，赛点了！ 你行不行啊？我掐死你！我掐死你！你还想让我再看一局？我必须要掐死你！ 我已经恍惚了。 我们局分2-1，现在24-23，第四局已经拿到了赛点啊！看看哈，我们是该谁发球了？我都晕了，也看不见哈。 24-23，现在中国女排呢是领先一分，这是第四局。那么前三局咱们是2-1领先，这次发球如果成功，而且呢这次发球看对手的一传是否能够一传到位啊。那么关键就在这，一个是发球，一个是对方的接球，再有组织进攻。刚才是朱婷的发球吗？ 这个拦防，防住！哎呦，这球 没有防住， 这只能连击了。 打到后排， 刚才是朱婷发球， 对，追着朱婷来个追身球，没反应过来哈。 嗯， 没关系没关系，现在只是24平嘛。 他们也是知道朱婷的这个手腕的伤势，那么在接球的时候，尤其在地板球等等这些环节方面呢，做起来肯定不是他最佳状态。 黄鼠狼专咬。 嗨，还24平了，现在看对方的发球情况怎么样。 对，当然冈萨洛娃也是小丽非常喜欢的一位选手哈，我希望他赶紧失误。 球队核心啊，俄罗斯队现在发球，女排接球，好球了，李盈莹 把球打中， 哇，李盈莹可以啊，李盈莹最近这段时间我觉得她成长得非常的快。 这场比赛结束以后的话，如果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我相信几位女排的队员声音都是沙哑， 连我们俩也是哑的。25-24啊，中国女排和俄罗斯女排依然是由我们握着赛点。 没错，现在是中国女排的队员发球，镜头还没有给到发球的队员是谁？李盈莹， 跳发吗？ 李盈莹， 跳 发， 好球！哎，出界了吗？要不要挑战一下？ 这球李盈莹其实打得非常刁钻，她找的是角度，她要打边线， 是 她要打对方的左手的这个一传。 这俄罗斯姑娘你就这么懒，你不能接一下吗？ 因为在之前的话，第二局还第三局的时候，李盈莹曾经发过这样的一个角度的跳发球，而且造成对方的一传失误。 啊，25平，俄罗斯发球，他们没敢跳发。 再换上了龚翔宇， 靠球了。 朱婷， 看这球怎么判？裁判就要判的是界外。 要不要挑战？ 中国队挑战。 郎平郎指导坚决的点点头，嗯，挑战。因为我们的姑娘们明显的感觉手上有感觉哈，说出界了哈， 嗯， 来看一下，哦，还是稍微出了一点儿。 在这样关键环节当中呢，必须要挑战，有一丝希望我们就要抓住。 而且这个时候可以布置一下战术嘛，嗯，也让大家喘口气儿。好吧，再来26-25，俄罗斯队暂时又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好吧。我估计他们又得发朱婷，你觉得呢？ 发球非常巧，朱婷的扣球没有发上力。 把球防起来了，贡恰罗娃二号位扣球， 拦网拦得非常棒， 还给贡恰罗娃， 哇， 打中， 打穿了， 双方打成了2-2平， 总分2-2。 是的， 这场比赛咱们两次拿到了 决胜局的争夺 赛点啊，没有拿下，而对方呢抓住了机会，扳平了第四局， 二比二平。 要来决胜局，哎，决胜局真是吊足了人的胃口哈、 啊！拿下了第四局，俄罗斯队呢扳平了总比分，目前2-2啊。双方呢稍事休息之后呢，要进入到第五局的比赛啊，要通过15分。 刚才如果大家在收听我们体育广播的节目的话，这一惊一乍的第四局哈、啊，小丽跟孟群跟您一起看了最后这，哎呀，我看20开始打到27，那就是这7分的争夺哈、啊，非常的不容易。对于中国女排来讲，还有第5局非常关键的这一局，希望能够拿下哈，毕竟我们真输不起，当然俄罗斯队也输不起哈。 其实作为女排来说的话呢，经历过疫情期间各方面的调整啊，包括呢这个朱婷的伤病，包括呢在疫情期间没有正式的高强度的对抗比赛，其实队员们的这种状态啊还是不能够达到一个最佳，跟咱们在参加这个世锦赛的时候的情况还是完全不同的。那么19年的时候呢，可能当时是咱们的鼎盛时期，包括咱们的自由人王梦洁。那么为什么在这次的奥运会当中呢，这个王梦洁作为自由人世界最佳自由人，他曾经接受或者说要承受着来自外界的如此大的压力，就是因为他的状态起伏太大。那不能不提到这一年当中没有正式比赛，对于高手来说如何保持一个特别好的火热的状态，难度是很大的。 刚才我们俩在这儿较劲的时候，我不是说想掐死孟群吗？他还非得打第五局，还跟我说是局点，真是被他说着了。我本来说是赛点，刚才有人说快替我瞪他一眼，我替你使劲瞪他一眼。 哎呀，这个说错一句话，在面对的这个听众的时候，我觉得是 压力真大， 压力是如此之大。尤其说错对于女排的话的话呢，直接就 把你扔出去， 站起走人。 哎呀，我们还要再等待关键的第五局哈。刚才京城恋歌语说李盈盈，他那个盈写的是赢球的赢，李盈盈没别的，就是赢。我们打好第五局哈，开局打好了。 对中国女排来说的话呢，其实我个人来说，冥冥之中还是有特别强烈的信心，认为中国女排能够拿下这个比赛，而且呢是通过这场对俄罗斯奥委会代表队的这场比赛来找到自己的最佳状态。 那么我们趁他们还在休息的时候来说说乒乓球吧。今天下午是男乒啊，樊振东先上场的，那么现在世界排名第一，又是赛会头号种子，打了1小时25分钟，也是一个苦战7局的局面哈，4-3险胜了赛会的5号种子中国台北选手林昀儒，首次能够晋级到男单的决赛，局分是6-11，上来先丢了，然后11-9、14-12、13-15、11-9、9-11，最终是11-8拿下的对手。那么接下来他就会迎战龙队哈。赛后呢，我们来听听樊振东在接受采访时的情况。 今天确实，好多局都是关键分嘛，然后有自己处理的好的，也有被对手算住的。我觉得确实，其实今天比赛嘛，我觉得赢下来是肯定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确实，2-1领先的时候，包括尾局也是领先，然后3-2领先的时候，尾局也是领先。在这种领先的时候，对手可能搏杀的更凶的时候，更没有这种私心杂念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自己的这种处理球还是应该再严谨一点吧。其实我觉得8-5领先那几个球，确实我觉得林昀儒这种发接发的前三板还是非常有特点嘛。其实无论是领先落后，给我都是很大的压力。但是在那种时候，可能他这种算到的球，他出手的更坚决，很多都是一板过。这些球不光是可能自己失误了一分，然后可能对他的这种一种斗志啊，或者这种信心又会马上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打到关键时刻那几个球其实处理的还可以，但是还是有更好的空间嘛。其实打到决胜局，我觉得首先局面也已经非常困难了，因为第6局自己也是9-5领先，大好的局面，那几个球就没怎么打起来，然后连续就是一板可能就被对手得分了。然后包括第七局也是0-2、1-3落后，那个时候其实可能自己还是坚决的吧。然后包括3-1他吃了一个发球，我觉得那个球对整个比赛还是非常重要。我觉得自己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吧，然后奥运赛场上的每一个熟悉的对手，我觉得都不管是从斗志上、从发挥上，还是从这种心理这种抗压上，我觉得都好像很熟悉，但是又会有很大的不同吧。所以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也是让自己感受到了这种比赛的残酷性，然后包括 在这种生死关头自己这种内心的纠结吧，但是最后庆幸的是自己能够赢下来，庆幸的是自己还有机会，明天还有比赛吧。 没错哈，对手也是比较的强悍，当然龙队这场比赛呢也是比较的辛苦哈，也是打了一个4-3才赢的啊。我们来听听龙队在赛后接受采访时的情况。 确实打到4强，我相信每个人状态都非常好，就算之前自己赢过很多次的奥夏，但我依然每一次对到他都会去全力以赴做好这种困难准备。今天比赛确实也是跟自己想象的一样嘛，第一局自己4-8落后能够咬回来，其实2-0领先局面整体还是非常好，但3-4局这种领先的时候没有把握住机会，他可能发球变化了以后，自己就是在接发球上还是出了些问题，给对手留了很多空间嘛。 在2-0领先的时候被对手连扳了2局，这个时候对手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我觉得主要还是对手发那个下蹲发球，让自己在接发球轮显得有些被动，再到然后其实3-4局这种比分自己都是还是领先，在这种关键时候我觉得接发球上显得出现一些问题吧。然后确实今年从去年年初在德国公开赛的时候他发下蹲发球自己当时接就一般，就感觉有一些难受，今天确实在场上也是有这种感觉，自己也尝试了很多办法吧，但我觉得最主要还是没有受到前面影响，第七局重新开始一分一分打吧。然后自己其实在第七局我觉得接发球总体比前面要好一些，我觉得也没怎么做吧，还是坚定信念嘛，一分一分去打，然后想好比赛当中技战术，在一些球的处理上能够更精确一些吧。 在第6局9-5的时候裁判好像对你提出了警告，那是什么原因啊？ 当时判了我一个发球，他说自己发高抛的时候球可能带旋转嘛，所以判了一分。我相信肯定还是一场下风的比赛，我希望自己还是真正到决赛当中能够享受比赛吧。 4-3战胜了奥恰洛夫，这样我们男子单打的乒乓球的这块金牌就率先哈揣在兜里了。这是下午的比赛，上午呢是女子单打，大家都知道了吧，孙颖莎战胜了伊藤美诚。那赛后呢，其实我们也是挺紧张的，4-0横扫的过程也没有那么简单。 其实我觉得今天整个发挥吧，其实我觉得确实比自己想象中要好一些。其实因为伊藤现在状态，我觉得其实他整个还是非常不错吧，而且我觉得首先还是在于自己在心态上调整的比较好吧。其实还是放下心来，然后去跟他一分分拼吧，还是把自己把位置摆低吧。伊藤打球其实也是非常有特点，其实他的赢球也非常快，其实他有时候打球其实整个的节奏比较快吧，所以说其实昨天晚上也跟刘主席也一直在沟通吧，其实我觉得打到现在还是一分分都不放弃吧，我觉得还是不管领先落后多少我都会全力以赴吧，总有肯定有赢回来的机会。其实更多的还是在前三板发接球吧，其实今天一上来整个的接发球自己确实要比想象中接得好，所以说整个接发球心一定的话，其实我的发球还是相对来说就是说更踏实一些。 如果说用一个词来形容这场比赛，你会选择哪个词？ 过瘾。其实自己也是肯定打到决赛了嘛，还是对梦姐，我觉得还是其实放下包袱放下心态吧，因为已经打到现在这份上也没有什么包袱了，我觉得还是豁出去大胆拼了吧。 我这后悔刚才忘了开始数这个到底有多少个其实，这姑娘太逗了，口头禅其实其实吧其实吧其实吧，为什么呢？是来自于她的主教练李隼。您跟我一块数数看隼指说了多少个其实。 我觉得还是5年的精心准备，我觉得其实我们在平时每天训练的每一板球其实都在想的这一场球，其实他们两个非常熟悉，打的次数可能比队内的人打的都多，所以在其实他们两个是非常非常了解，其实关键他们两个其实特别是在这个奥运会赛上，其实还人和人之间骨子里的那个真正的那种较劲儿，这种斗，其实大家都说他们两个是青春的风暴，是吧？是这个冰坛的这个未来，他们俩真正较量的时候，其实包括今天这个比赛，其实在从接发球一直到最后相持都体现得淋漓尽致，所以我觉得今天孙颖莎主要已经在了精神上。3-9落后主要是出自他一开始落后出自他自己出问题了，他又是跟过去一样打 打得太小心，而且侥幸心理又出现了，所以才落后。其实真正要是一直在正确的轨道上来说，他应该说今天说发挥得非常好。应该说在技战术上，特别是在接发球这个环节，你包括这个后边的相持段，他这个借力用力，这个和连续进攻的这种能力，我觉得，而且这次他突然想到了用正手去接他的长球，这个其实我们事先还没有准备到，只是提醒他一下，但是这次的运用得非常好。 老王，你数了吗？ 小丽一只手数过来了吗？ 我用了一只手数了两遍，零两次、嗯、 啊，那 应该是多少次？两遍零两次是多少次？ 两遍零两次十二次， 还行，挺直数的。你所理指导说了十二个，其实、哎、刚才那个孙颖莎应该不止，乘以二可能得，这个是。这个师傅跟徒弟太有意思了，这一对儿。 其实他们平常不老说其实，他们说的是气势。 这是 在场上要打出舍我其谁的气势。 对，这是我们赢的一边哈。 嗯。 那另外一半边呢是更早一点的比赛，陈梦打了42分钟，也是4-0横扫了对手，11-6、11-8、11-7、11-6，战胜了26号种子新加坡的于梦雨，晋级到女单的决赛。所以咱们乒乓球的女子单打这块金牌也是咱家的了。赛后哈，我们也看到邓亚萍也夸呢，夸孙颖莎，来听听啊。 祝贺我们的小将孙颖莎4-0赢了伊藤美诚。今天这场球我看了，今天打得特别的沉着冷静，尤其是在第二局这么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呢，仍然一分一分的追回来，然后打得非常的坚决，真是为你高兴，打得特别棒，为你鼓掌。 今天这朵小红花到底送给谁呢？四九城说我要送给龙队。 嗯， 奥运会绝不同于任何比赛，每一个对手的斗志呢也跟以往是不一样的，所以龙队一直是一如既往的值得信赖。 嗯，说的龙队就是马龙啊。但再插播一下呢，女排正在进行的比赛，对阵俄罗斯奥委会队的比赛，现在双方打到了第五局。刚才哎呀，女排是5-8落后，所以说俄罗斯队呢是这个领先，交换了场地，现在比分他们又落后了一分、 嗯、 现在是5-9。 哦，又涨一分他们是吗、嗯、Mix, Mr. Week 说我在地铁里信号不好，可急死我了。9-5了，都是被老孟说的。 方查洛娃的刚才的这个扣球的话，咱们双人拦网没有拦住啊。现在看到朱婷呢，刚才也是摇了摇头，觉得好像也是，哎，对方是发球失误了，给咱们送了一分。 谢谢。多送点儿， 6-9，咱们还落后3分。 有朋友说说李盈盈是挺清醒的，现在哈，其他人怎么好像感觉有点梦游呢？嗯、这到手的比赛被追成2-2，不能再输了，再输就崩了。 咱们其实，在一个曾经有一个阶段呢是比较兴奋的，尤其是到了第四局的时候，一个阶段，咱们应该已经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啊。但是呢，在领先4分的情况下，16-20，对方落后4分，竟然追回来追成了21-20。 嗯，今天小红花送给孙颖莎。吴梦生说了，不过我又觉得4x200米自由泳太精彩了，太燃了。 嗯， 你看一朵花没法送吧，这一群姑娘了。那这是正在进行的俄罗斯女排和中国女排的比赛哈，草球也经春说了，这看起来又悬了呀，不会又输了吧？ 刚才又是对方的核心人物冈察洛娃的这种大力的扣杀2号背，那么咱们的双人拦网没有拦住，现在比分呢又是变成了6-10，咱们落后对手4分。 要说跟俄罗斯女排拼网上啊，我觉得还是不好说的，尤其是如果要是拦网不奏效的话呢，那怎么办哈？也有很多朋友在微博微信当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苏格兰高地吓得都不敢看了，我可不敢看了，我听你们俩的，您要是听我们俩的估计早就给吓死了。 这人看球是这个流量要钱啊，咱们这听广播的话听小丽要命。 嗯，绝对是，我肯定是属于能把你吓死那种。 嗯， 咱们再推一点现场音，现在是10-6，俄罗斯队已经领10-7啊，现在刚刚我们得了一分哈。 朱婷的扣球 是朱婷的这个扣球、啊， 俄罗斯奥运队的主教练布萨托这个叫暂停的时机，总是就是非常出人意料。 让我 让我们陪着中国女排哈、最后这个特别艰难的时刻，2020年东京奥运会女排小组赛，我们打俄罗斯女排真的是太费劲了啊！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关注最后这几分的情况。那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那现在呢，场上呢是10-7，俄罗斯队在2-2追平了比分之后，居然在决胜局还领先我们3分，哎呦，真是啊，10-7。 对，经过这个次暂停之后呢，看双方呢是不是做一个及时的状态方面的调整啊。现在是发球了，咱中国队女排发球，对方接球，进攻，后球被拦截起， 短机会。张常宁， 张 常宁没有打死， 哎呦， 还是对方的， 你别说他们这个接应 不踩娃， 对，真是啊，比咱下手快， 打中， 得了，那又落后一分， 费德罗夫踩娃， 7-11， 和贡恰罗娃两个人已经合力在这场比赛得到了55分， 攻击力相当， 一个28分，一个27分， 这姑娘。这应该是未来之星啊！11-7了，俄罗斯队领先。 一传到位， 中国队在 俄罗斯队又一个。 二号位张常宁打中，现在追上一分啊！ 这两个球能不能 8-11？ 女排能够扭转局面。贡恰罗娃作为队中一个老队员，在提醒自己的队友，啊，保证每一个球的注意力集中。 11-8，俄罗斯队还是暂时领先。好，现在 闫妮能不能发好球？ 闫妮发球， 拦回， 双人拦网成功， 再组织拦防。 哇，这俄罗斯的这个二号位这姑娘真是连得两分了。 这球打标志杆，贡恰罗娃失误。 啊，打标志杆上了，太好了，太好了。 啊，打到标志杆之后变向啊。 对。我还以为打中了，11-9，我们又追了一分。 这个球，俄罗斯奥运队提出挑战，但是其实从刚才慢动作回放来看，应该是这个挑战应该是成不了，他可能挑战别的。 如果从慢镜头来看，直接就扣标志杆上了哈，他是不是挑战咱们打手啊？ 看看是不是会挑战中国队触网？ 呵，总之是找个理由要停一下哈。 停一下的话，要打乱咱们的节奏， 对，遏制一下咱们的节奏。 嗯、 那现在是。17:56，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燃在东京》晚间版的特别节目，正在和大家一起关注中国队和俄罗斯队女排的小组赛关键一战，两支队伍都不想输哈。那一会儿呢，我们在广告之后还会和大家来介绍其他综合方面的消息，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跟我们互动。现在双方呢是11-9，打到第5局关键的时间哈，稍后呢再和大家一起来介绍场上的情况。我们还落后2分啊，没关系，继续加油，我们能追回来。我们相信女排姑娘，也相信郎指的调整哈。我们稍后见。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4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慧凡。今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偏北风23级，阵风5-6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今明两天有大到暴雨，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了降雨影响，非常有利于污染物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今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体感舒适。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体感舒适。紫外线气象指数为2，紫外线照射强度弱。北京体育广播祝您一天好心情。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5G 奥运真直播，上中国移动咪咕视频看 5G 加 4K 超高清奥运比赛， VR 自由视角，多屏同看。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回到现场，正在进行的中国队对俄罗斯队，俄罗斯奥委会队的女排的比赛呢，现在是第5局，10-14，咱们现在是落后对手4分，对手呢已经达到了 赛点，最后一个球了，难道是这样吗？ 好球，一传到位，林莹看这球被拦回来了，保护，拦网出界。 拦网出界，中国队追回1分，11-14，我们还有机会。李盈莹今天确实是发挥的不错，在关键时候手不软，脑子清楚，选择了一个打手出界的方式。 这场比赛呢，现在对方呢手握3个赛点，那么中国女排呢是一定要去努力去追上，不是奇迹不可能发生，而是是否可以发生。 对，俄罗斯队叫了个暂停，也希望能够打乱一下节奏。双方的打成2-2的时候啊，之前其实中国队还是有希望3-1拿下的，最后20-16领先的情况下被追回来的。 那我们说这场比赛对双方来说呢，确实都是生死战。对中国女排来说呢，因为之前呢是输给了土耳其和输给美国，这场比赛的话呢，其实目前根据形势来说，对咱们来说已经是非常危险了。但是即使输掉这场比赛，也不意味着咱们的这次奥运之旅完全结束，因为呢两个小组当中呢要取前4名。进入到8强，而中国女排呢后面还要面对意大利，还要面对 阿根廷。 那么接下来的比赛情况怎么样，其实还是有一个非常微妙和复杂的局面。 来看看11-14，我们落后3分，而对方握有赛点。现在是中国队发球，希望 李盈莹， 对方其实一传并不到位， 拦墙功， 拦网成功， 拦网成功，朱婷 12-14， 关键时候朱婷站出来，拦网非常的坚决，14-12，我们又追回一个赛点，还有两个。 对，教练很有经验，这个球他其实他是等于又要了一个暂停，他利用挑战。 这样的话也是打乱一下我们的节奏哈。 同时也说明了俄罗斯队呢，虽然手握2个赛点，但是他们与咱们同样紧张，甚至比咱们还要紧张。 当然， 挑战一下中国队触网。甭管能不能成功，这球没触网， 离着8丈远呢。 但他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暂停性挑战，因为已经没有暂停机会了。但是他利用这种挑战，有2次挑战的规则，来破坏一下李盈莹发球的节奏。 让我们一起陪着中国女排，为他们 换上霹雳朋克， 加油！ 起作用，还是把费德罗夫采娃换上来，这样后排还多一个进攻点。12-14。 俄罗斯队调兵遣将之后，看看啊，我们中国女排如何来应对。还是李盈莹发球，希望既有攻击性，又破坏对方的一传。 一传到位了，但是要调整强攻。李盈莹 接下来了， 接下来了。 李盈莹， 好球， 后攻。 但是俄罗斯队非常的顽强，无功过往， 组织进攻， 背快没有打死波伦科娃， 出界了， 波伦科娃打手出界， 是打手出界， 俄罗斯奥运队是15-12胜了决胜局，在今天这场比赛里边3-2俄罗斯奥运队取得了胜利，这样他们现在是2-1。这场比赛也使得俄罗斯奥运队的小组出线形势比较乐观，中国队小组出线就相对来说就非常非常困难了，要依靠在48小时之后2天之后的时间，中国女排就要找到自己真正的状态，才有可能跟意大利队抗衡。这场比赛我们就为大家转播到这儿，在后天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转播中国队和意大利女排的。 这是中国女排和俄罗斯女排最终的结果哈，3-2，俄罗斯女排还是逆转战胜了我们。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燃在东京晚间版特别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刚才孟群和小丽和您一起陪着中国女排艰难地完成了这场比赛，非常可惜我们总比分2-3不敌对手，小组赛出现前景太艰难了。 嗯，就竞技体育就是这样，这个比赛的结果呢已经发生了事实啊，大家呢还是要去接受，这时候呢虽然我们的心情呢都是非常的压抑啊，但是呢我觉得中国女排还是尽力了，可能他们没有找到自己最好的状态，其实答案就是肯定的，没有找到自己最好的状态，没有能够在这届奥运会当中前三场小组赛当中打出自己的特点。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应该是状态比前两场又上升了很多，但是竞技体育就是以结果论嘛， 尤其是奥运会这样的大型比赛啊，容不得你有这么长久的失误和这么长久的调整状态， 调整时间太长了啊。 接下来我们来请嘉宾和大家一起来复盘这场比赛。 下面我们进行连线的是咱们北京女排前主教练石永明石指导啊，作为资深的排球人，那么看石指导对这场比赛的话如何分析。石指导您好。 哎你好，孟老师你好。 哎，这场比赛的话呢，我们看到了中国女排呢在前三局包括第四局的前半阶段都打出了自己的一些起伏啊，打出了自己的一定的状态，但最后呢还是非常遗憾的在第五局的关键时刻输掉了比赛。您觉得今天女排的发挥在哪些地方的话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 这个呢从我来看比赛啊，我感觉呢不能单单的从这一场比赛来看。 嗯， 一共打了3场，给我的感觉就是中国女排怎么说呢，背了一个很沉重的包袱。 嗯， 啊，加上可能个别的队员的状态不是很好，所以才出现的现在目前的这种，按我的话就是比较大家看着比较揪心啊，或者心里不太痛快的这么一种局面。从今天的比赛来看，第一局仍然是没有放开，打到10-10左右的时候，让对方一冲就冲下来了，所以就显得自己的底气不足。从我们自己过去从事这个专业排球的来讲，就是因为排球这个项目，你不完全看你的技术怎么样啊，你的实力怎么样啊，对不对？它还有很多就是心理上的，所以我感觉就前面我说的这个背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但这些包袱是不自然而然背出来的，对吧？就是你根据中国女排以往的战绩，包括这次全国人民对女排这种期望，对吧？使她背了这么一个非常沉重的包袱。 嗯，是。所以说背着这么沉重的包袱打比赛，也确实是每个姑娘都比其他的姑娘多负重，比如说50公斤，那肯定这比赛就是比较的艰难了哈。那从今天这场比赛来看，我们都非常可惜，觉得这个2-1领先的时候，尤其是第四局打到20-16领先的时候，被人连追回来了，这个是战术出现了问题，还是哪里出现了问题？这是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转折的时期啊。 这个呢，确实，当第三局就是第二局很艰难的拿下来以后的第三局，其实按正常情况下，一定要一冲到底，对吧？我一边看，我一边还在说，这时候千万千万不能自己出错。 嗯。 结果就是这时候自己出的错。 嗯。 对吧？在20-15的时候，对方那就是放开冲了，换了一个乒乓球的，放开冲。但是首先第一个失误是谁呢？朱婷一个一般球的失误。 嗯。 像那种球，就是按我们来说，这球你打不死了，就难度很大的，那你别失误。结果他那一个球一失误，给了对手一个缓了一口气。 嗯， 加上一冲，冲了以后呢，像这种时候，领先这么多的时候，如果说队员心里就是比较顺当的时候，因为这我就说了，打到今天这种比赛，就队员心里已经没有底了，对吧？过去反正我们做运动员都是打顺了什么都有，就像今天的李盈莹。 嗯。 对吧？打顺了，他什么都有，他就是自己一种自信心的表现。 对， 但是打不顺的时候，比如说某个队员，打不顺的，他什么球他都失误。 嗯， 对吧？ 有这样不顺的时候， 对，就是他对自己的，按我的话就是不信任，对吧？ 嗯， 你可能过去你打顺着丢这个很正常，丢就丢了，我再打下边一个球， 对，马上就忘记了上一个球，但是上一个球现在又影响到了下边。 对，是这么个球。所以呢，就是当打到这个对方放了冲发球的那个队员以后冲了2分3分的时候，这时候大家就静下来，就是我就接好一传，我就玩命认认真真的打我一个一传，打我一个一攻，对吧？因为我一边看我一边说，根据我们的经验，就是当现在这种赛制，就是这种规则，就是我领先2-3分，你打一个打了打了，我在耐心打你一个一攻，打到最后就是还是我赢球。 嗯， 结果在这时候自己出错，自己啊，所以一下让对方堆到20平，一堆到20平，这个心里又发生变化了，就是对方呢他又放开冲了，结果自己呢本来自信心就不是很足的情况下，又开始放不开手脚。 嗯， 啊， 所以说 到这种时候。哎，仍然中国仍然中国队仍然还有机会。 是的， 但是这种这种时候呢，这怎么说呢？反正打到这时候，确实这种球是不太好打。 嗯， 对吧？郎指导到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在调教这些队员的时候呢，他没有经过一些，就你老打顺风球的时候，没有这种逆境球的时候，他队员有时候他可能一下他变不过来，所以这是比较纠结的事情。 嗯。 那么石指导还有一个问题的话呢，就是虽然说这个排球是个集体项目啊，不能由某个人来这个专门的负责这种失利啊，但是呢这个朱婷的伤病呢一直是媒体和球迷特别关注的一点。那么在这个比赛当中，我看到有一些同行同事在说呢，朱婷的这个状态确实受到影响，那么他这个手腕的伤势，您觉得比赛里面会对一个专业的排球运动员哪些能力的发挥会造成一些阻碍呢？ 这个呢，从如果说真是有伤病的话，就是尤其他那个手腕，那他的进攻和拦网，这个是有很大的影响的。这个确实，对吧？因为我们都是干运动员的，当你有手上，就你动作动作犹豫，做动作你不敢发力，啊，确实有影响。 嗯， 就在一犹豫之间，就不是把自己的这种最佳状态，甚至是超水平状态发挥出来。 对，尤其像朱婷这种队员，就是世界最顶尖的队员。 嗯， 任何一个队跟你打比赛，都把你是作为最最重点的对象。当然你自己因为伤病的影响，你又发挥不了最佳状态的时候，这是对他的心理压力非常大的。这是一，就是他自己打不出来。第二，就是本队的队友，因为你是这个全队的最最的核心队员，当你发挥不出来的时候，其他队的他多多少少也会打折扣，因为过去就是大家都是围绕着你在打呢，结果你现在出了一些不管什么原因吧，你出了一些问题了，就要别人来挑这个大梁，但是这个大梁现在别人没有，对吧？今天像李盈莹发挥这么好的状态情况下，对不对？其实如果朱婷那稍微的好一点，这场球就是3-1的球。 嗯，是啊。看看今天这个数据哈，李盈莹是有27分，队长这个朱婷是17分， 袁心玥是11分，然后主攻和接应的张昌宁是10分，然后替补副攻手王媛媛接应龚翔宇是7分和5分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对面吧，我觉得他们那边的小孩打的还是真不错啊，他们的新秀主攻手费多罗夫采娃28分，然后接应冈察洛娃拿了27分，所以你看还有一个主攻手哈、叫沃伦科娃贡献了26分。所以说我感觉其实从网口的实力来讲，尤其接应这个位置哈、包括副攻手这个位置，中国队应该还是除了朱婷的原因之外，我觉得还是差在这儿。您怎么觉得？您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其实呢，中国队现在很明显就是在打两个主攻、 是 然后呢，副攻呢，其实呢，现在的排球副攻主要是在拦网， 嗯， 可是咱们今天的拦网，说是在4号位的拦网，就第一级、第二级，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太好， 嗯， 对吧？基本上就是对方怎么打怎么有， 嗯， 啊，然后呢，当朱婷那稍微有点发挥不太正常的情况，实际上打来打去，最后就打李盈莹一个人， 对，嗯， 对吧？你自己的进攻，比如说这个接应。不管是张昌宁也好，还是龚翔宇也好、这个接应，包括两个副攻的进攻，他只按我的话就是一种点缀，对吧？偶尔的时候我打一个，偶尔的时候我打一个，你打一个，对方可能你把这得一个就得一个的、我的重点还在你朱婷，还在你李盈身上，对吧？但是今天可圈可点，就是李盈她真的发挥的真的好， 是真不错， 对吧？她唯一的就是这个什么呢？当然这里也不能就打。球打成这也不能怪李盈莹，就是在第三局最后那个发球失误，对吧？反正这个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习惯，按我们来说，就打到这种时候的时候，是千万千万千万不能发球失误的，为什么？因为我把球打发过去以后，你可能打死我，对吧？但是还有可能我拦起，我拦死，我防起，我还能再组织反攻，我仍然有很多机会。但是这球一失误，尤其在这么关键的分儿的时候，一个失误，对吧？ 一主动失误， 对，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是李盈莹那什么，但是他从整场比赛来说，真的李盈莹今天发挥的最好的。 是的， 但非朱婷的状况要好一点的话，今天都3-1了。而且他是丢的两个最关键的一个，对吧？一个是20-15时候一个调一般球处理球失误，还有一个是打到关键分的一个底线失误，那种球他要状态好，那球一下就今天又是3-1，但是竞技比赛就是这样， 对， 是吧？ 你机会丢了，你就再找不回来了。那这样哈，我们已经连输了3场了，后面还有意大利队，我觉得跟意大利打呢，比俄罗斯可能还难打点儿。再有呢，就是阿根廷队，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员就是这样了，而且我们又连输了3场。那之后啊，您觉得就这种情况下，咱们可怎么调整呢？ 这个实话实说，奥运会这种，你像上次里约那个小组第四，然后今天再出现，我觉得这种的概率非常 非 常非 常小了啊，这个概率 非常小了，对吧？然后今天这场球，如果说把俄罗斯3-1拿下来的话，你有可能就又是以小组第四的身份出现， 是的。 但是今天这场球你2-3输了，基本上啊，这个倒不是我说那什么，对吧？基本上就告别这次奥运会了。 是啊，真是， 对吧？因为意大利本身呢，它就是一个很强的队， 对， 而且多少年跟中国交往以后，它的胜面占多数，对吧？如果这不说如果了吧，然后你最少阿根廷你赢了，你今天也输了，你阿根廷赢了输赢都已经无所谓了， 对，已经 因为你前面已经有，对，你前面有土耳其，有美国，有俄罗斯，再有意大利，那你说你不就第5、第6的身份？ 可不是， 是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只能说，按我们的话，把输球别输人，对吧？当然，中国女排她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不会， 就是希望把自己的那种斗志打出来，对吧？打好后边的2场球。 好吧，那我们也只能这样了。也谢谢石永明、石指导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带着无限的遗憾哈，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女排后面两场的比赛，默默的心里祝福他们，也希望像朱婷啊，包括咱们队员们早点从阴影当中走出来哈。咱们 卸下心理包袱， 对，赶紧准备下一场比赛。 对，这就是竞技体育。对吧？也没什么可遗憾。 对对对， 就是这样。 对， 胜败是兵家常事啊。 好，谢谢您的分享，我们以后再联系。谢谢，再见。 谢谢指导，再见。 好，得了，咱们基本上按说就，我觉得石指导说的也对。你说意大利队，你能指望咱是吧？咱就算3-2赢了，那后边真是不好说。你想排在小组第四，你还得看局分是吧？等等。这场比赛输了，我相信大家也会有很多的遗憾哈。你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大家也都在说，还说土耳其啊、美国呀、俄罗斯、意大利都是接应强的球队。行，那咱接着说吧。 接着连线，连线的话，咱们的好朋友孔宁啊，这也是咱们的资深的排球专项记者。 你好，孔宁。 孔老师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你们好。 说的时候，我觉得您是抱着一种特别轻松的心态。 还轻松，我觉得太泄气了都。 没有办法，很无奈。 我相信啊，现在这个时候，谁也别说自己有先见之明啊。我相信，无论是对手，还是中国女排的全队，还是我们的媒体，还是跟他哪怕最熟的媒体，你无论在前方的、后方的，我相信这是一个大新闻。没有人会想到。我没有会想到这个中国女排能遭遇小组的这个3连败，因为里约的时候我们是输了3场小组，但不是3连败。那么这次3连败跟以前5年前那个里约那个3场球输球是不一样的。那么现在3连败呢，确实出乎了这个预料。那么从比赛来看呢，其实这场比赛呢也是起起伏伏。我确实不太放心，因为前半段就第一局其实是心理包袱过重，中国女排还是背着一个沉重的心理包袱。这个包袱还没有放下来，随着呢这个不得已为之去改变。那么李盈莹啊，这场比赛我觉得虽然比赛输了，应该表扬李盈莹。那么李盈莹是我们变数，那么成为了这个杀手锏。那么李盈莹也是这场比赛得分第二高，27分，第一高是俄罗斯队的这个00后贝多洛夫塞娃28分。所以说那个这场比赛我觉得2名00后表现非常出色。那李盈莹的杀手锏确实让我们几乎看到了胜利的希望。那么但是在这个第四局我们大比分领先的时候，19-12领先，这是必须要赢的球啊。最后居然让俄罗斯队去反超。那么对呀，俄罗斯队在发球，尤其是拦网发球带动拦网做得比较好。那么激战的环节，同时呢他还有一点，就是他全队的这种今天的气势和信心确实很足。而且呢从进攻看，他77-63比我们多。拦网呢其实俄罗斯是14-10也是比我们多，就是拦网。 多次。 那么再发球，其实你说发球冲击吧，冲击我们中国队一传，但是我们中国队发球8-3比他多。那么总比分我们少了6分，就是104-110。那么其实这场比赛拼的还是挺凶的，但是整场比赛而言，中国女排打的并不好，而且整个来讲呢，比如说我们19-12，对吧？领先，这是需要拿下，3-1拿下的，因为力争得3分，3-22、3-3都不利，就是，而且呢，朱婷呢确实有一个看出来，也因为有伤，她反正3场球吧，没有打出朱婷啊，咱们都认为她应该有的那个水平，不管是因为伤也好，什么也好啊，这个，但是我觉得朱婷的伤不是唯一的，不能成为借口，也不是唯一的失利的原因啊，不能全是作为伤的原因。那么在发挥不好的情况下的变化再单调了。那么从这来看呢，我们觉得确实是这个作为卫冕冠军啊，这个之前的位置确实摆的比较高。那么被别人冲击，被别人研究啊，确实对方也留了几张牌，包括之前的土耳其队，包括美国队，对吧？土耳其队他改变了副攻的打法，进行副攻。美国队留了一个汤普森，没上德鲁斯。俄罗斯队现在有一个费多洛夫塞娃啊，00后的崛起。那么都在变化啊，我们家比较被动。其实要说咱们以后还会聊啊，比赛没有结束，因为呢，现在我也需要一个沉静的时间来考虑中女排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我们还是要思考的啊。今天 说不清。但是呢，这场比赛而言，我觉得还是应该总结的比较多。现在呢，这场比赛2-3，我们理论现在出现形势呢岌岌可危。理论上啊，这个还有，理论上还有，但是我们7月31号晚上啊，8:45将迎战意大利。意大利的这场比赛赢的可能性其实并不是很大了，我觉得啊。所以说呢，如果那场比赛输掉，其实等于提前无缘东京奥运会的女排八强了。那么所以说，其实今天这场球，我想呢，就是如果赢了俄罗斯，也不一定能出现的，因为即便有两场胜利，因为最后有可能这个组死亡之组有可能是连环套，所以也很难。你赢了俄罗斯也很难。所以在输了之后呢，确实是我们大家，我相信啊，更难，也无法接受这个，这个很正常的，就是全国的球迷肯定是无法接受这个结果的，就是现在3连败啊。而且呢，咱们再说啊，因为这个中国女排在打奥运会历史上从来没有小组没出现过，这是这也是历史。那么，现在来看呢，就只能时间不多呀，对，时间不长啊，这个几十个小时之后要面对全胜的，而且夺冠热门意大利队，这场比赛很难很难。那么，除非是现在从形式上看，就是除非你3-1啊，3-0打败意大利，最后呢，你3-0解决阿根廷队，就是。 咱还有戏啊，咱还有戏算算分。 理论上，哎，对，确实是有出现的，第四小组第四出现的可能，因为双他们还要打，对吧？ 对， 还要打。那么，但是呢，现在来讲，你拿意大利队的能力在下降，就即便朱婷没有伤，就是，全后人很好啊，状态也很好。即便是状态很好的中国队打现在状态很好的一个意大利队，也不一定能拿下。 是， 所以说我们确实处于劣势。那么打完意大利之后，我觉得总结的东西会很多。这个今天不说全，因为你还要思考一段时间，而且还要队伍呢也不希望影响他们太多，因为马上还要打意大利队。希望他们能够发挥出自己现有的吧，最好的这种水平吧。 咱们今天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哈，咬牙也没挺住。我也想跟你探讨一下现在俄罗斯这支代表队啊，他们的进步，因为看到有很多生面孔，当然也有像冈昌洛娃这样的老将在哈。这些新生的力量，我感觉哈，给这支队伍带来了很多的变化，尤其是他们的战术有了更多的选择。新上来的这几个姑娘哈，丰富了打法。也请你给大家点评点评现在的这一支俄罗斯代表队，因为之前我们跟他们遇上的时候，其实咱们是胜多负少的， 胜多负少 是。 而且呢，俄罗斯队呢是这样，俄罗斯队他其实老队员还是比较多，总体而言啊，像乌龙科娃呀，像那个复工啊，克洛罗娃，克洛罗娃，还有对，反正那个他们确实是。但是像那个费多洛夫塞娃，就是00后啊，这小孩儿， 对， 确实是非常出色，身高不是很高，弹跳很好，技术全面，速度快，这个是我们比较怕的那种主攻啊，很怕的主攻，在进行新脑交替。那么俄罗斯队变化还比较大，这是我们应该吸取的这个经验教训吧。其实这个俄罗斯队呢，我觉得各队都在成长，都在进步，逐渐的成熟。俄罗斯队的他的这个战术体系，其实整体的战术风格没有改变。只不过我觉得，就是俄罗斯队这场比赛今天吧，就打的最好的一点就是整体的气势，很好，而且呢拼的很好，而且呢有信心啊。就以前啊，他对击败中国队没有足够的自信。其实他过程当中有，还有他们斯米尔诺瓦发球在第四局起到关键作用了， 是， 他发球，所以从而改变 了 整个战术。对，他确实像你说的，他有变招，有变数，他有的变，而且能变起作用。我们其实你看这场比赛也换了不少人，但比较难。 正好那个我打断你一下，我看到郎指导在接受采访，咱们一起来听一下啊。 好，拦网拦不住。如果我们强攻下也行，但是强攻朱婷这一点基本上就没有，后面他也没有了，然后龚湘雨这点也不下，所以我们就得把张涵宁放在主攻的位置上，所以接应位置上，所以有点吃力。 这是郎指导接受采访时的情况啊，说到了吃力的地方，基本上把咱们刚才聊的这个都概括进去了哈。就像你说的，几十个小时的调整时间对于咱们来讲肯定也是不够的，而且面对的是意大利队，你要是调整说先打阿根廷可能还好点儿。 对，说实话啊，就是以前说很多运动队啊，比如说这个留给这个某某队的时间不多了，但是说实话，谁能想到说 留给中国女排的时间不多了，这个确实是，我是想不到啊，我没有那个本事啊，能想到这个局面，我觉得还是出乎意料，而且出乎所有人意料。这个和世界女排联赛当时的那个，就今年的那个，替补主力之间的差距比较大，还没有太大的关系。就世界女排联赛是世界女排联赛，我觉得奥运会整个备战还是出现了问题。有些话呢，咱们再总结完了后，我再细细再说。因为，有时候呢，现在说话影响队伍的情绪。战士们还在战场上， 是的，是的，我们之后再沉淀啊，再来回过头再看这场比赛的失利哈。好，谢谢孔宁的分享和介绍，再见。好，这是北京晚报的孔宁带给大家的一些角度和思索哈。那刚才跟大家长时间的分享的这个比赛，可能大家也看到了，3-2，俄罗斯队是逆转战胜的中国女排。我们在小组赛目前是3连败了，真的是出现形势岌岌可危啊。 现在包括刚才连线咱们北京女排前主教练石友明石指导啊，包括呢连线咱们的好朋友啊，北京晚报的资深的排球记者孔宁。其实大家分析的这些原因的话呢，都已经看得非常清楚。其实就我个人来说，听到他们分析的时候呢，真的是希望只是这些原因，不要再有更加深入的或更加呢这个深层次的一些原因，而造成了咱们目前的这种成绩和情况，甚至包括这种困境。那中国女排呢，一直是这么多年，其实呢是从2016年里约奥运会，当时咱们夺冠之后呢，让大家竖起了极强的信心。而且女排呢，在以往的多届奥运会当中啊，应该说是到目前为止的9届奥运会啊，咱们是取得了3枚金牌。以这样的一个成绩，9届取得3枚金牌的话呢，实际上已经在集体项目当中是非常出色的成绩。那么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咱们夺得冠军之后，那么1988年在这个汉城奥运会咱们是拿到了第3名，那么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呢是拿到了亚军，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当中呢，咱们是夺取了冠军。就那个时候的话呢，中国女排的她的精神又带动了大家对于这项运动的关注。而且呢，当年陈忠和陈指导带领的这冯坤赵蕊蕊那一代女排，所谓04黄金一代，也是打出了中国女排的永不服输的精气神，以成绩作为一个硬道理来证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呢，咱们是拿到了第3名。那么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时候呢，非常遗憾咱们没有打出好的成绩，但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是在逆境当中咱们是夺冠成功。那么5年之后，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可能中国女排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不代表这批球员不优秀，可能像大家所说的，也可能咱们属于在这个项目当中还是指着这些球员去打天下，是不是还有一些新的面孔能够出现像大家所期待的那样。但是不要着急，我觉得中国女排只是在这次奥运会当中，咱们小组赛里边，我觉得叫什么阴沟里翻船啊，不代表咱们的水平下降，只代表在疫情特殊形势之下的中国女排不是最正常的状态。 俏也说心疼中国女排，我挺心疼朱婷的。这有没听比赛的，也没看比赛的。然后吴梦生说，这要是赢了，小丽就不是这状态了。对，您听出来了是吧？好，那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再稍微休息一小会儿，回来跟您接着聊。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张雨霏在半决赛里面游出了世界最快的前100米，她也是唯一一个游进1分以内的选手。但是 7月29号，东京水上运动中心，2020年东京奥运会游泳比赛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国选手张雨霏第4道出场。 今天张雨霏的出发反应时是0.6秒，非常的兴奋。 第一个五十米，张雨霏迅速地冲出来了，她的前程速度是非常可观的，领先第二名1秒2。 多年来，女子200米蝶泳是中国游泳的一个传统强项，曾在奥运赛场先后3次夺金。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女子游泳部分项目跻身世界前列时，200米蝶泳就有一位世界顶尖高手王晓红，她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勇夺银牌。2008年，刘子歌技压群芳，夺得了中国游泳女子200米蝶泳的第一块奥运金牌。当时，另外一位国手焦刘洋收获银牌。4年后，在伦敦，焦刘洋在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率先触壁，为中国泳军实现了这个项目奥运的2连冠。那段时期，刘子歌和焦刘洋还一起打破过世界纪录，先后夺得过世锦赛冠军，双双成为继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于一身的大满贯得主。 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是刘子歌在2009年快速泳衣时代创造的。最后一个转身了，张雨霏已经领先弗利金格1秒34，弗利金格也在逐渐的加速。现在张雨霏看起来略微有一些疲劳，坚持住。200米最后15米是地狱般的考验，张雨霏已经锁定了这枚金牌。张雨霏第一个到边，刷新了赛会纪录，张雨霏是冠军。经过5年的备战，张雨霏终于在东京扫除一切障碍，破茧成蝶，她也成为了新的蝶后。 最终，张雨霏2分03秒86打破奥运会纪录，再次为中国军团获得了这一项目的奥运冠军。 就那种中国力量，你知道，我从心底燃起来，就不服输，我一定要跟你拼了。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记者直击东京现场，奥运比赛正在进行，东京零距离。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燃在东京晚间版特别节目，陪伴您的是孟群和小丽。刚刚结束了中国女排和俄罗斯奥运代表队的这一场小组赛，非常遗憾，17比25、25比23、25比20、25比27、12比25，我们最终总比分2比3不敌对手。那今天替补主攻李盈莹发挥非常出色，贡献了全场最高的27分。今天朱婷呢是贡献了17分，袁心玥11分，张常宁今天斩获了10分，王媛媛和接应龚翔宇都贡献了7分和5分。本场最佳是俄罗斯队的新秀主攻手费多罗夫采娃，他贡献了28分。当然，接应冈沙洛娃也贡献27分啊，主攻手沃隆科娃贡献26分。我们将在北京时间的7月31号晚上的8点45分，小组赛第四轮挑战全胜的意大利队。今天意大利队是3比0战胜了阿根廷队。我们马上连线前方采访的记者林苑哈，来看看赛后的情况。你好，林苑。 小丽你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刚才我们也是在北京哈，和大家一起关注了这一场中国女排和俄罗斯奥运代表队的比赛。那赛后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哈，你采访时的情况。 是，那这场比赛呢，也是中国队在这一次的东京奥运会上的女排第三场小组赛。那前面两场比赛当中呢，其实我们也是看到中国女排在朱婷受伤的情况下呢，遭遇到了很多的困难。那这场比赛开局呢，其实还是做了一些有针对性的调整。中国队我们在开局也看到，这个像李盈莹包括王媛媛一开始的时候都是表现的还是比较出色。那中国队在第一局没有拿下之后呢，第二局也是迅速的去拿找到这个下分的感觉。而且呢，俄罗斯队我们也看出他们的新秀主攻手也是比较年轻，在比赛当中呢也是会一度出现失误，但是呢，就是在这场比赛当中最关键的是第四局里面出现了转折点，中国队在领先的局势下没有能够抓住机会，当对手是带着满满的信心进入到了决胜局，而在决胜局里面这口气也是很难再去迅速的调整过来，一直落后呢，最终对方是15比12赢下了决胜局。在赛后呢，包括中国队的队长朱婷在内的队员，大多都是比较怎么说呢，有点垂头丧气的走出这个赛场，那也是没有停下来跟大家有更多的交流。只有在这场比赛当中，发挥的相当出色的李盈莹还是被大家拦住，因为我们也是看到她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包括在这个进攻方面的这种得分的能力，其实也是很值得中国队去倚仗。那在这场比赛当中的李盈莹的表现也是得到了郎平指导的 这个绝对的肯定，他说李盈莹这场比赛发挥的非常的出色。另外呢，对于现在这个整个比赛的局势呢，其实我们觉得郎指导确实也是见过大风大浪大场面的人啊、那中国队的困难呢，他也是表示说就是摆在眼前，那能够看到在朱婷受伤的情况下，中国队强攻和拦网这两块是一个硬伤，没有办法在现在能够做出一些什么样的改变。那只能够在下一场面对意大利队的时候，野狼指导也表示说意大利队可能比今天的对手要实力更强，中国队现在可能会考虑做更多的这样的轮换，因为从比赛当中看到朱婷的伤势要比之前想的更严重一些，而在去年其实他的这个伤就已经出现，一直也是因为奥运会的缘故在进行了保守治疗。那在比赛当中，尤其是来到东京之后，感觉在比赛里面严重的限制了他的发挥，那也限制了中国队整个的得分的能力，在强攻和拦网这两点上不能够有很好的保证之后呢，也是让中国队在很多强队面前失去了竞争力。郎导也说现在呢，在三场比赛都输掉之后，中国队的形势确实是非常的危险，但是比赛就是这样，什么时候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发生。当然目前对于中国队来说很不好的一个局面是发生在这么重大的大赛上，但是还是会慢慢的去想办法吧，但是现状也就可能只是如此，我们只能够继续的去关注中国女排在下面第四场小组赛当中的表现，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出现形势上面现在还是会稍显有些复杂。郎指导也是说在这一场第三场小组赛输掉之后呢，我们的命运应该说就不会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了，但是对于这种出现包括整个组内的形势的分析呢，接下来还是要在比赛结束之后好好的去做一做这方面的研究。而对于整个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的发挥，特别是队员们整个在比赛当中前两场失利，这场比赛当中带给我们展现的这种精神方面的这种力量，他还是非常的满意的，所以在赛后他第一时间也是跟大家说的是抬起头别低下。 好，谢谢林苑的介绍，稍后听你的报道，再见。 好，谢谢小丽，再见。 这是中国女排的情况哈。那已经是北京时间的18:40了，也是提醒大家一下晚间您可以关注到的一些看点哈。比如说羽毛球男子单打前16的比赛当中哈，石宇奇将会面对的是印度尼西亚的选手克里斯蒂，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男子单打的情况。反正桃田贤斗被淘汰了哈，昨天大家都知道了。我这样笑的语气不太好是吧？ 好像有点这个 幸灾乐祸， 我不说了，自己说出来答案就对了。 另外呢，就是陈龙将会面对的是马来西亚的一位选手叫李哈。晚上的7:00，首先进行的是乒乓球女子单打的铜牌争夺战，伊藤美诚将会对阵新加坡的 于梦雨。 于梦雨加油。 于梦雨接花。 然后呢就是咱们的决赛金牌赛是8:00，孙颖莎跟陈梦哈，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那么男子篮球也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个流量或者其他的方式，您可以关注一下西班牙队对阿根廷队的比赛，这也是世界级的对决哈。 那看到我们呢在这个互动环节当中呢预备起唱啊，这也在微博当中呢这个频繁出现的好朋友，他就是说竞技体育啊哪有不输球的。而且呢朱婷本身有伤在身，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嘛。 是， 姑娘们确实在赛场上都尽力了。 嗯， 特殊时期安全第一，希望姑娘们不要气馁。 抬起头来。今天晚上还会有体操的女子的比赛，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哈。单项赛、全能赛，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一些看点。那我们也是回顾一下昨天哈，有关咱们北京的一条消息，可能大家都看到了肖若腾非常飘逸、华丽的落地。和得冠军的日本选手的跨出一步的落地，当然跨出一步的人家是冠军哈，咱就不说了。我们的记者楚嫣今天也是走访了肖若婷的父母，那来听听哈楚嫣带给大家的报道，看看肖若腾父母在赛后是如何和大家交流的。 在昨晚的东京奥运会男子体操全能决赛上，中国选手肖若腾零失误的表现最终却与冠军无缘，尤其在肖若腾的单杠打分出来后，在网络上引发了巨大争议。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昨晚全程陪同肖若腾父母看完比赛，在被问到如何评价这场比赛时，肖妈妈表示， 我觉得就是 感觉就是肖若腾就是超出超水平的发挥，这是我们真的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当看到吊环的时候，这个绷带也卸了，然后比双杠的时候，护臂也摘了，我觉得他就是一种拼了。当时的时候为什么我的表情一直就是很紧张，我真的是怕他出现安全问题。有的时候拼是一种精神，但是作为母亲来讲还是希望他平平安安的，是吧，能够取得好成绩。所以说不管怎样吧，我觉得我特别的爱我的儿子，我觉得在我心目当中我儿子就是冠军，就是第一。 在赛后，肖爸肖妈第一时间接到了肖若腾打来的视频电话。 儿子，儿子好。 哎， 哎， 妈，哎， 哎， 怎么样？ 啊，我们就觉得，我们就觉得你是最棒的，然后你是我们心目当中第一，你是冠军。 谢谢。 然后全国人民也是这么认为的啊。 自己的感觉发挥行吗？ 嗯。 特别的满意吧你自己？ 挺满意的，对对对，对我的发挥还是挺满意。 嗯，来， 嗯， 你看看你的爸爸，高兴的都乐开了花了。 我都，你是我爸了。 肖若腾，那个你爸爸今天采访一直在说，那个一直在说，人家记者说，那个你介绍一下你自己，我是肖若腾的爸爸，我叫肖若腾。 记者在比赛中注意到，当得知自己的申诉被驳回时，尽管肖若腾十分失望，也默默地折起了手中已经展开的中国国旗，但路过日本选手桥本大辉时，依然给了他一个真诚的拥抱。对于这个拥抱，肖妈妈认为这是一种体育竞技和平精神的体现。 而且我觉得肖若腾嘛，从小呢，他就是比较会尊重人，而且他也知道运动员有艰辛，一路走来每一个运动员都值得尊重嘛，就是不管比赛如何，就是最终的结果如何，我觉得他张开双臂去拥抱对方，我觉得这个肖若腾做得很棒。 在昨晚的比赛中，肖若腾没有带绑带，这个举动引起了肖妈妈的担忧。全程眉头紧锁的他担心儿子会在比赛中不顾个人安全拼尽全力。 他在预赛的时候和团赛的时候他都是带绷带的，因为他得保护他的肩，他得保证他能拼到最后一项，对吧？因为到最后还有一个那个自由操嘛，今天是全能三场六项，那是正别说他胳膊肩有伤了，就是如果肩没伤都打起来这种赛都是很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他当时拼的时候，我就真的是心脏都要跳出来了，就是怎么说特别，哎呀，自豪的羡慕他了都。 在东京奥运会男子全能决赛比赛前，肖若腾因为旧时肩部伤病，在登场前吃了四片止痛药。日前男团决赛，肖若腾依靠打封闭咬牙坚持了比完了六项。赛后他说，今天的比赛困难很多，他拿出了近三年来最好的表现。中国奥运健儿在东京赛场拼搏征战，即使错失金牌的原因众说纷纭，但面对结果，他依然怀着包容感恩的心态，这才真正是奥林匹克运动健儿的竞技精神。在面对已经定型的结果时，肖爸肖妈表示， 中国是最棒的，肖若腾加油，中国队加油。 李欣说，这听肖妈妈的北京话还挺亲切的。是 能说， 对， 会说，说的真好听。 希望大家去浏览一下我们的这个抖音啊，快手，包括我们北京体育广播的 微信公众号、 微博，上面都有哈，各种不一样的片段，您可以去了解了解哈。而且我们还有活动哈，这两天您参加我们的活动了没有啊？ 东京名侦探， 哎， 这是我们从23号就推出的一个这个小栏目《东京名侦探》啊，是一个听友互动的活动啊。那么咱们在快手啊、抖音啊，这个就是客户端能够搜索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少之声账号，尤其在快手搜索北京体育广播少之声账号呢，观看咱们东京奥运会前方四人报道团队拍摄制作的奥运 vlog 短视频的作品。 说是昨天金泽发那条都好几百万条了，就好几百万看了。 发就是他发的这个内容不错，制作也很及时，而大家对于这个点还特别的关注啊。那么在 观看了我们的视频之后呢，每天啊在早上雄鹰唱晓节目里面，我会去提出一个问题，这问题答案呢就在我们记者拍的短视频里面。 嗯， 我们每天呢会从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啊选取一个人，送出2022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作为奖励。 嗯， 今儿早上这问题的话大家可能都已经知道了哈，就是昨天啊我们的记者在女子三人篮球比赛现场发挥的视频的评述当中，结尾出现了哪位中国篮坛名宿啊，相信今天各位家里人也是观看了我们的这个奥运 vlog 的视频。那么现在这答案已经发来了很多了、啊、发来很多了，这答案是不是该揭晓了？ 你得揭晓啊，要不怎么发奖啊？说说 哪个篮坛名宿 啊， 一眼就认出来，就他海拔高， 就他大个儿是吧，块儿特大是吧，是飘过还是占了我们整个的屏幕？ 占整个屏幕的话估计也不够。 嗯， 姚明姚主席 啊，姚主席也是、啊、来关注我们的三人篮球哈，非常不错的成绩、 嗯、 我们在这个新设的项目当中刚参加就拿了一块奖牌啊，第三名，也是祝贺我们这些姑娘们，这也是咱们中国女篮好久没有拿到奥运会的奖牌了哈，哎，给我们注入了一道，怎么说，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吧。 嗯嗯，而且三人篮球跟五人篮球的话呢，它还是有一定的区别。五人篮球因为它满场跑的话，对抗性非常强，但三人篮球呢，在这210平米的这样的一个场地当中，就是半场打球的话，更注重的是技巧性。 嗯，尤其以前这个大家通过各种连线也了解到，三人篮球可能它对技术的要求会更高一些，你不能有短板。就是各项技术都得平衡哈， 嗯， 这样才能适合这个打法，啊，尤其半场呢也跑动比较多，更适合年轻人哈， 嗯 嗯，好了，那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来跟我们互动。我们前方记者吧，因为他们要有工作，还有这个一个小时的时差，有的时候吧，可能那视频发的稍微晚一点。所以您时不时的呢就去刷一刷，总会有惊喜， 养成更新的习惯。 对，尤其是晚上比赛完了之后特别密集出信息的时候，您刷一刷肯定能刷出宝来。 人听众有的说了，我为什么呀，我为什么时时更新关注啊，为什么要刷你们？ 因为你喜欢我们的呗， 您刷了以后就知道。 你是我的骄傲，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尽在精彩冬奥会。本节目由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与本台联合制作。 2015年7月15号，洛桑陈述之后，北京冬奥申委代表团在北京会议中心进行了赴吉隆坡之前的第一次排练，而此时赴吉隆坡的陈述人也要敲定下来了。中国体育外交的功勋元老，在国际体育界享有很高名望的魏继忠老先生首先被提起。时任北京冬奥申委秘书长侯玉兰说， 有这样的提出来，那为了法语很好可以弄，但是呢他只讲法语，他什么内容呢？他专长是什么？ 此时魏继忠老先生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我已经脱离了这个很长时间，你再叫我来做什么就说你没人。 于是在最终的名单中增加了两个知名的运动员，原中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李妮娜和原中国男篮运动员姚明。姚明在国际体育界的影响力有目共睹，而选择李妮娜则是这个原因。侯玉兰说， 那么当时考虑李妮娜，就是主要是她是雪上的冠军，因为我们雪是比较薄弱的，但是我们还是有冠军的雪上。 李妮娜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冠军，冬奥会银牌获得者，在索契冬奥会选择退役。对于不是很擅长英文的他来说，说英语比滑雪难多了。 如果在吉隆坡让我用大段的英文去陈述的话，我自己有点没信心。 自从接到任务后，李妮娜一直跟着专家进行发音练习。 I remember. Not far from 张家口。 Not far. Yes. 李妮娜深知她这一部分陈述最令人担心，但是她顶住压力，把自己变成了一个陈述人，而不仅仅是一名运动员。 每一次可能开会结束之后，都说李妮娜，你需要再输出这个稿子。 对于像我平时训练的话，如果教练每一次下来都给我挑同一个毛病，我就是觉得会特别的就是情绪比较低。但是同时也有很多人会给我肯定说，嗯，虽然稿子不熟，但是越来越好，一遍比一遍好。 Thank you 杨洋。 每天李妮娜拿着写满英文的纸片，想象着站在吉隆坡陈述现场的样子，一遍又一遍的练习，纠正自己的发音，调整自己的姿态，在雪上那股不服输的劲儿用到了学英语上。而与此同时，另外一位陈述人杨澜也面临着另一个挑战，在一个月之内学会法语，而他又遇到了怎样的困难呢？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从17点到19点这两个小时的人在东京特别节目晚间版的内容呢，就剩下最后几分钟了。那送谁一朵小红花啊？今天， 嗯，哎，我看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边，85后这朋友说了，我要送给于梦雨，32了， 可以， 嗯嗯。今天晚上这个铜牌争夺战，于梦雨。 加油 加油。 晚上7点啊，8点看咱们家自己的金牌争夺战，是孙颖莎对谁来着，我脑子都 陈梦、 哈， 反正自己家的事儿。 你给谁呀？ 小红花啊。 啊， 我考虑的，我慎重考虑的。 你还要慎重考虑啊？ 慎重考虑了一下 啊， 我给孙颖莎。 给孙颖莎，理由呢？ 理由就是小魔王确实有那魔性啊。而且在第二局的时候，人家1-7落后，3-9落后，帮帮帮帮帮，9-11，不是11-9，11-9，拿搬回来了。 切菜呢，帮帮帮帮帮。我要不要给我想想啊，我再想想。 现在备选的哈，就是今天为什么纠结呢？就是今天表现好，咱们不说成绩啊， 太多了。 你说张雨霏两枚金牌呢，肯定是从这个牌的颜色和含金量来说，那是最高的。 我都想让他去举这个闭幕式的旗了，旗手。我觉得他真的是可以去当闭幕式的旗手了。 旗手 啊，半个小时中间人就得2块金牌，多强的实力啊！ 确实，要是从这个成绩来说的话，肯定是最好的。但是表现来说，运动员在每个运动员在场上的表现的话，他都应该是特别出色，他们都会非常的卖力。那么今天场上，你看像陈梦是不是？ 嗯。 人家也赢了吧？ 陈梦、 孙 颖莎、小胖、 小胖、 龙队，他们都赢了，包括羽毛球的，咱们双打的还拿了金牌。 郑思维、黄雅琼， 对， 王艺律、黄东平， 这都可以得小红花啊！ 对啊，包括男双，是吧？ 哎呦，男双， 李俊辉、刘雨辰， 太喜欢这对了。 你对啊，你再包，其实我跟你说，再包括女排，就今天这状态，你跟前两场比赛比、怎么样？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嗯，那我还是决定把这朵花送给李盈盈了。 还是给女排的李盈盈。 对，李盈盈今天打的是太出色了，应该是我看她比赛，无论是国内联赛啊还是国际比赛里发挥的最好的一次了。 嗯 啊，在我的记忆当中，我不知道大伙儿怎么看。 未来可期。 嗯，在这样大型的压力之下哈，还能有如此的发挥，而且朱婷呢也不能够完全发挥自己的情况下，勇于站起来，而且打的是真不错，还挺放松，所以。我的这朵小红花那就给李盈盈吧。 对，其实呢，朱婷的话跟李盈盈相比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当年鼎盛时期的朱婷，现在在李盈盈的身上已经看到了那种身影啊。未来可期，未来可期。 嗯，日下长河说了，哎呀，其实今天乒乓球、羽毛球还有游泳都是相当给力的，以前是别的项目不给力，好在有女排来抚慰我的伤痛，这回反过来了。女排今天失利了哈。 嗯 嗯，也有朋友说，这说明朱婷太重要了，要是她没有状态的话，整个队都掉一档次，那是必须的，婷女王不在，咱就真是差一档次。 就是当这个朱婷的状态最好的时候的话，咱们应该也是这个获胜把握最大的时候。那这种战术运用了很多的年，很多的比赛延续了很多年，如果马上进行改变的话，恐怕是不太容易。 公安4955说，其实吧，我觉得就是你们俩给说输的。我跟你就是孟群，他非说是局点，我生生说的是赛点，他又给我掰回来 了。其实吧，我是用那种方式来提示大家，这是一个关键的节点。 唉，都赖他。好了，那今天这两个小时到这儿了，晚上的9点到10点半，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不说了， 下次见。 再见。